早晨，早晨，星期天时间咧嚟到早上嘅6: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 Beautiful Sunday。喺呢度咧同你讲早晨嘅咧就有我 Barbie 林慧啦。希望咧今日咧呢一个天气伴随住，如果假日咧有活动嘅安排，又或者如果你都要工作嘅话咧，有时偶尔望下出边嘅天空咧，都可以帮你提一提神，打一打气，加一加油啦。今日咧大致天晴，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嘅，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咧会再高多一两度噶，吹住和缓嘅南至到西南风。咁啊，展望咧未来一两日大致都系天晴同埋酷热啦，但系亦都系有一两阵嘅骤雨吓。本周中后期咧骤雨会逐渐增多嘅。现时室外录得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84%，再加埋咧就系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至于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系属于1至2低水平嘅，咁如果今天都有一啲户外活动谂住假日进行嘅话咧，呢一种天气咧可能都颇热啊，但系都要注意住啦。如果喺室外嘅话咧，就记得多啲饮水，希望咧可以补翻啲水分嘅时候咧，就冇咁容易中暑啦。我自己咧今天都有一啲特别嘅计划，所以咧拣嚟呢一首作品，唔知道你估唔估到我嘅计划同呢一只歌有冇关系呢？ 又在想，情仍原来多公平，谁人如能使我经常欢乐，也能使我好恋爱时，无形如童话精灵，无形而能使我心情起伏，反而感觉满足。我愿为爱作牺牲，耗尽了我的真，完成童话内戏份。现实纵使伤感，破碎公主的心，把你折射那幻觉，幻觉极迷人。王子从来未遇到灰姑娘，天神从未做出玻璃行，还是相信尽了我的真，完成童话内戏份。现实纵使伤感，破碎公主的心，把你折射那幻觉，幻觉极迷人。王子从来未遇到灰姑娘，天神从未做出。 翻嚟呢一首作品咧，几乎系我最中意 Sammy 当中嘅歌曲之一啦。人人都想活喺童话故事里面嘅，不过系咪可以着到呢对鞋呢？歌曲名字叫做《玻璃鞋》，每个女仔都希望可以做到灰姑娘最少一次啊！唔知道会唔会有人可以真系好似陈卓妍嘅呢一首歌一样捉到你呢？Got you。 看到能互动，可是一 重力气，难安心抱着你，耗尽无穷力气，仍难安心抱着你。 看似浪漫嘅一件事，坐住回旋木马嘅陈慧琳啊。可能越爱就越惊失去，好似之后嘅呢一首作品一样，同样系我自己嘅最爱啊！ 相处的时光乏味，中意的明星通通过气，穿得俗气，你尚在时亦难得。听你兼地，枕边人从来未看得起，喜爱听童话幼稚，选购的床单都不满意，只知直到你诀别前被寒轻的好意太容易，欣赏从没法感受，情人是否见惯就是闲人，迟迟未会着眼，失去快乐却快得很，走得太快才能当宝，错在太慢的爱道，就算回头赞你如何的好，如何让你听到，花开过以后全当草，怕太早珍惜到老，光阴却不够去再添问舞。 点号码1872388。今朝早如果你都有任何嘅点唱或者有啲说话想同我哋分享嘅话呢，都有 Barbie 林慧在这里，阵间六点半之后正式接听大家的电话。 走了先狂追反战，失去的童话通通经典，只因没法放在面前，被你小招的菜也怀念，香水用足遍浅，情人是否见惯就是闲人，迟迟未会着紧，失去快乐却快得很，走得太快才能当宝，错在太慢的爱道，就算回头赞你如何的好，如何让你听到，才能担保错在太慢的爱道，就算回头赞你如何的好，如何让你听到，花开过以后全当草，怕太早珍惜到老，光阴却不够去再跳万舞，好感要伤感时已领略到， 到底有几多嘢系我哋失去嘅时候先识得珍惜呢？听过嚟自古巨基嘅呢一首《Gone Too Soon》。 有分离，还是始终喜欢你， 明月清风总给我希望，分开终于依然一起，我等待我希冀，如像初春的天气，无论天星天阴洒雨洒雾，心感觉也会很美。来来回回仍念记，从前曾陪伴你，浮浮沉沉怀念，多么似旧影戏。悠悠意意来读你，留下空信日记，原来从前曾为我，不多讲爱你便生气。若我知，假设若我知，才几声爱你到知别离，在那天讲一千句，我一生也爱着你。在这天，许我在这天弥补表爱意，没有限期，为你讲讲千亿句，一生一世也爱你。 女仔咧都系中意听男仔讲一啲甜言蜜语嘅，好似学友嘅呢一首歌咁样啦。其实都讲咗好多女仔希望男仔讲嘅说话，或者一啲温柔嘅态度啦。 有相近，有分歧，还是始终痴恋你。明白必须讲心里说话，否则不可能一起。我等待着我希冀，还像初春的天气，而无论天星亦天阴洒雨洒雾，只想再碰着你。来来回回仍念记，从前曾陪伴你，浮浮沉沉怀缅，多么似旧影戏。悠悠意意来读你，留下空信日记，原来从前曾为我，不多讲爱你便生气。若我知，假设若我知，才几声爱你到知别离，在那天讲一千句，我一生也爱着你。在这天，许我在这天弥补表爱意，没有限期，为你讲讲千亿句，一生一世也爱你。 简嚟张学友嘅呢一首歌曲名字叫做《来来回回》。好多嘢咧，来来回回，可能你同佢讲，佢又同翻你讲。今朝早亦都系一样啦。如果你有点唱嘅话咧，都不妨可以打电话上嚟嘅，18723588。无论系来来回回嘅点唱啦，定还是系你自己有啲心底里嘅祝福咧，好想同你自己身边心爱嘅人啦，或者你重要嘅家人同朋友讲嘅话咧，都希望可以同你一齐分享啦。今个早上咧6:30之后咧 ，Barbie 林慧会一个一个电话咁样同你慢慢倾，1872358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由连家文报道新闻。乌克兰东部北顿涅茨克市长说，经过多个星期战斗后，这座城市已经被俄军全面占领。他说平民开始由一座化工厂撤离。乌军曾经在星期五表示将会由北顿涅茨克撤退。俄罗斯国防部亦说，俄军和卢甘斯克武装已经完全控制北顿涅茨克。另外，卢甘斯克武装说，他们和俄军已经进入另一座城市利西昌斯克，当地正爆发巷战。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和到访的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宣布，将会在几日内重启恢复履行伊朗核协议的谈判。

晴朗时同迎候阳光，无用看得到财商，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流在海港， 同聚焦于朝光，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 为你送上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主题曲《前》。 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 好啦，我哋正式接听大家嘅电话咯。第一位接听朋友咧系邓太，早晨啊，邓太。 早晨啊 ，Bobby。 系啊，点啊，邓太。 好开心又可以同你倾偈咯。 哦，系啊，咁今日一定有啲开心事带俾我哋啦，系咪咧？ 系啊。真系几开心噶，佢哋一家三个人都系一个月份生日。 哦，哇，好有缘喎，咁样。 系啊。 因为你知道生日呢啲嘢都真系好难计噶嘛，即系咁啱先，即系两公婆遇到，首先系有缘分啦，跟住之后生个小朋友又系同一个月份，系咪啊？ 是啊 是啊，咁系几月呢？就是今个月啦。 唔系，系七月份。 哦，七月份， 是啊，我惊下次打唔到电话嘛。 好啊，咁我哋分别讲下佢哋系边几个先。 好啦，咁十五号呢就系、孙女李彩妍，23号呢系女婿李俊福，24号呢就系我女儿严邓淑欣。 淑欣系咪啊？ 邓淑 欣，咁三个啦，一家三口啦， 系啊， 咁跟住咧，有冇话啲乜嘢庆祝活动会同你一齐噶？ 佢就约我哋去食呢个寿司啊，嗰啲咯， 都好啊。你中唔中意食日本嘢噶？你自己 中意噶， 都 OK 嘛？ 我先生都中意噶。 系啦，有时试下唔同菜式咯，即系屋企我都喺度谂紧啊，最近可唔可以引进啲新嘅菜式翻屋企，同小朋友一起玩一下咧？咁可能手握寿司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咁。 系啊，咁佢哋又中意，我哋又中意，咁啊最开心啦。 系啊系啊，同埋最紧要其实都系一家人啦，可以把握嗰个时光啦，出去食一餐饭又可以自己唔使煮嘛，悭水悭力都几好噶。 是啊，最好 的 呢样添 啊！系咯，咁希望佢哋咧个个都身体健康啦，同埋咧平安、幸福、快乐，咁就最好啦。 系啊，但系啊，女婿咧上两个几星期之前咧，工作唔小心咧，整亲只脚咯。 少少整亲都冇办法啦。系啊，唯有希望佢快啲康复啦。 系啊，而家插咗线，但系仲话有啲肿，有啲发炎。 咁希望真係要休息多啲啦，係啦，休息注意小心，同埋可能要戒口，係咪呢？即係可能好多嘢都唔食得住啦，而家 如果有发炎就应该係要戒口。 係呀，咁希望可以啦，戒清咗之后呢快啲好返，咁就健步如飞啦，好似以前一样囉。 係呀係呀， 好啦，多谢上你电话邓太。 我想点唱呀、啊、 係请讲， 我希望点一张一支陈百强嘅彩虹。 哦，我阵间帮你搵下好冇。 好啊， 好啦，多谢晒你，拜拜， 拜拜。 好啦，我哋听一听下一通电话咯。早晨， 系早晨， 早晨啊！ 今日我个仔61岁生日。 哇，咁犀利！咁你几多岁啊？ 我86咯。 哦，哇，咁你都好叻喎。 诶，我咧就祝福佢早日康复，因为佢而家喺医院嗰度。 哦，点解嘅？咩事干啊？ 好多次啊，原来，好多次啊，我希望你同我祝福佢唱一支祝福嘅歌就得啦。我个心情你知道，妈妈呢啲心情系好乜嘢噶啦， 好担心系咪啊？ 系啊， 咁有冇话得闲即系都通个电话睇下佢近况系点样，即系冇好啲啊咁样啊？ 有通电话，好在啲医生医护士个个都好好。同我感恩埋佢啦，喺大埔喇叭道医院嗰度啊，而家 入咗去几耐啊？暂时而家 三个礼拜啦， 三个星期，咁都系自己一个人喺里边系咪啊？ 而家探咧要预约，又唔可以人多，又唔可以，我又唔敢攞嘢俾佢食，惊佢食错嘢啊！又咁，我又唯有求你哋同我祝福佢，等佢早日康复。脱离危险啦， 系咯，希望佢可以啦，快快康复，同埋咧，咁就个个都唔担心啦。 系啊，我早月头嗰阵时，我仲想啊，好咯，今年生日礼拜同佢出去食饭，又可以八个人咁添。哎呀，唔该晒你啊！ 冇办法，但希望都可以啦，鼓励下佢快啲好翻嘅时候咧，就可以再之后补翻餐饭咯。 系啊，系啊，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 系黄婉慈啊，你话 好啦，好啦。听到啦，好啦，多谢晒你，拜拜。真系嘅，希望咧，即系所有嘅朋友啦，就算你而家系卧病在床嘅亦好，或者身体抱恙啊，健康状况欠佳都好啦。我总相信咧，如果你自己可以清晰地有个意志力啦，无论系可以自己慢慢去进步又好啦，靠住医护人员嘅努力同埋医疗嘅一啲设施啦，可以帮到你去越嚟越健康又好啦。嗰个毅力好紧要，即系自己一定要唔好放弃先咧。那个意志力亦都好紧要啦。身边嘅家人咧，其实可能你都会觉得啊，好辛苦啦，睇住佢。咁自己病患者可能又会戥家人辛苦啦，又要照顾自己。但系咧，呢一个其实系一个相互支持嘅关系嚟嘅。即系如果能够大家都打打气，大家都正面啲去面对嘅时候咧，家人又唔会觉得辛苦，那个患者咧又可能可以快啲好翻。咁所以其实大家都系可以向住同一个目标去努力嘅。亦都希望如果你呢一刻都系抱恙嘅话咧，千祈唔好放弃，因为有好多人陪伴你一齐同行。就算可能咧，素未谋面嘅亦好，可能好似我哋今朝嘅大气电波里边咧，互相送祝福同埋加油嘅说话嘅人都好啦。希望呢一伙嘅正能量亦都可以分享到俾你。如果你呢一刻觉得孤单，又或者觉得咧冇乜力气嘅时候咧，都希望可以帮你加油打气，多翻啲力气嘅时候咧，再继续新一天咧，可能望下出边嘅云啊，望下出边有啲大自然嘅力量嘅时候咧，感觉到人虽然系渺小，但如果你能够尽自己最大努力去活一次嘅话咧，对得住自己，亦都对得住身边爱锡你嘅人啦。好啦，我哋听一听下一通电话咯。早晨， 早晨 ，Bobby， 系啊，点称呼你啊？ 苏女士， 苏女士点啊？苏女士， 冇，我祝福我三个小朋友六月生日嘅， 系分别系边几个啊？系啊， 我大女吴婉文，第二女吴婉彤， 系，仲有咧？ 我个仔啊，吴婉贞， 三个小朋友， 系啊，祝佢哋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啦。 系，你个个都系咁啱先呢个月份生日啊，真系。 系啊，系啊，系啊，我旧年都打过嚟嘅，又系。 系咯、 啊，又系咁啱打得通啦。三个都系六月份生日啦、啊， 都系一种福气嚟嘅，有时候即系咁啱先教到咁。会唔会啲性格好似咧？其实即系咁一齐成长啦，又系同一个月份啦，咁样会唔会噶？ 都唔系咁似啊，都 各有不同嘅系嘛？咁都好啊，其实，因为如果唔似嘅时候咧，可能大家就可以互补不足啦，咁就互相帮助咯。成长嘅时候，可能都可以有大家唔同叻嘅嘢啊，唔同擅长嘅嘢，就每人可以做啲咯。 仲有我个同事钟丽前个仔， 系 四号啊结婚嘅，祝佢新婚快乐啦，百年好合啦， 系啦，同埋都希望即系真系嘅疫情期间咧，我成日都觉得咧拉埋天窗嘅新人 改期又改期， 系啊，特别难得嘅，即系大家嗰啲夫妻咧，可能经历过咧嗰啲拗撬啊或者磨合咧，系多几倍，即系改一次又要再倾过，改一次又要再倾过， 真系改得好辛苦， 好唔容易啊， 嗬，系啊系啊，真系疫情顺顺利利，我都祝你身体健康， 多谢多谢，希望听者有份啦，多谢晒你电话， 祝愿全世界嘅人都系和和。平身体健康， 啱啊！ 疫情快啲过去嚟， 平和其实就好啦。 嗰个哥哥，佢身体健康啦。 好啊，好啊，我哋收到晒啦，将所有嘅祝福分晒俾大电波所有听众啦，多谢你，好啦，拜拜，好，听一听下一通电话咯，早晨。哇，要熄咗个收音机先，因为我哋 V 运唔得。好啊好啊，嗱，我哋等佢一阵删咗个收音机先，因为有时咧真系噶电台嘅线路咧系咁样噶，如果听到个收音机咧，咁就会哇喺突然之间好似人哋以前啲粤语残片咁样发功咁啊，OK 啦，唔发功啦，我哋而家点啊？ 今日我家姐生日咧，祝佢身体健康。因为我家姐对我好好噶，即系我几个家姐。同埋咧，我祝我啲二亲孙咧身体健康，同埋成家人都系。 咁你自己都系啦，你都健康啦。 因为我自己有病，佢好照顾我。同埋我自己嘅细佬都系。 有时系咁，我即系 热线，我想点热线问我只哥咧，祝福。 好啊，我阵间帮你揾啦。 身体健康，我都祝福你身体健康，同埋你个女女又身体健康。 系，希望个个都系健健康康啦。系啊， 我都好多谢你俾我打得通入嚟。 唔好客气啊，我多谢你分享就真，但系你一定要继续努力，知唔知啊？即系就算病，可能真系都会辛苦嘅经历，但系咁多人爱锡你，咁多人支持同埋爱护你嘅时候咧，希望可以为你增添多一啲嘅动力，唔好放弃，继续向前行。 好啊，好啊，好啊，多谢。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 多谢晒林丽， 拜拜。其实好感动，我觉得如果你愿意即系打通一通电话去分享你自己嘅一啲状况同埋近况啦，好唔容易嘅。即系人越大嘅时候，越发现其实愿意去分享自己事情嘅人可能唔多啦。陌生嘅人咧，唔系好愿意讲自己嘅嘢嘅。就算系熟嘅朋友咧，可能有时都会觉得啊，惊对方担心啦，或者惊对方可能有好多嘅思考同埋顾虑啦，都未必愿意将自己嘅嘢讲出嚟。所以特别珍惜每一位今朝早打通电话嘅朋友啦，愿意一齐分享同埋愿意。将你自己心底里面的说话都讲出来，我们听一听下一个电话了。早晨，陈女士，早晨。 喂，早晨， 点啊？ 冇，我咧就同我先生 K K 产结咗婚62年。 哇，好犀利 ！K K 产同你 就86岁，我先生就89岁。因为咧，四个月前咧。佢曾經個胰臟做過大手術，咁而家就健康都好好。就今年咧，我都唔知食唔食到62年結婚紀念日嘅晚飯。因為而家疫症當前，我都好唔開心。但係希望佢健康好。女又咁好，我又咁好，啲家人个个健康，咁咧我就好快乐啦。 有时系嘅，我哋好简单嗬，即系要求。 希望咧就可以食到平安饭啦。但系而家疫症都好难搞噶啦。 系啊， 系咪？咁就希望 啊，男家那边又个个健康快乐， 嗯， 女家那边又个个健康快乐， 嗯， 这样呢我就希望香港那些疫症呢同埋全世界嘅疫症呢都快脆啲脱离我哋生活圈子啦。而家个个都好唔开心， 希望个个都期盼住可以快啲， 大家 走晒走啦咁样， 健康快乐， 嗯， 咁样呢出入平安咁样啫。 嗯， 你同我搵一支祝福嘅歌仔，大家全世界嘅人听下啦。 嗯 ，OK， 好啊，好啦，多谢晒你电话，拜拜。有时真系好简单嘅愿望，好似啱啱佢讲噶啦，就系、是、可以一齐食一餐饭咧，同个老伴一齐。原来有好多嘢咧，都真系得来不易嘅，所以希望如果你都有一啲嘅机会啦，趁而家当下嘅时候，可以同你自己心爱嘅人一齐嘅时候咧，真系要好好珍惜啦。好啦，我哋听一听下一个电话咯。早晨，洪先生，早晨。 早晨啊 ，Barbie， 我系子丹。 嗯。 在这里呢，我想透过大气电波呢跟我最爱李小姐就打打气的，因为知道她最近呢工作压力和各方面的压力都很大。 嗯。 那就想在这里告诉你知她做得很好的，已经想她加油啦。 嗯。你有没有成日都跟她打气的呢自己？ 都有啊，同埋成日都会陪伴住佢。 嗯，但系咪都只能够喺工作以外嘅时间陪啊？ 都唔系噶，其实我都用好多唔同嘅方式去陪伴佢嘅。 例如咧？ 例如都会，接佢收工啊，送佢翻工啊。 嗯嗯。 咁啊，等到佢喺即系可能翻工嘅时候都会。即系知道有个人可以陪佢， 嗯， 俾到佢力量咁咯。 系，你都好 sweet 喎，即系你会做好多呢啲，因为男士都好少会哇咁主动又，又翻工又送佢去，跟住放工又接佢走咁样噶。 都系啊，都系啊，咁希望即系咁样可以俾到多啲力量佢咯。 嗯， 同埋都都想喺度即系透过大电波咧同佢讲，即系表达我哋一啲爱意啦，就系、是、觉得、嗯、我觉得佢李小姐发光的地方是，即是我觉得她虽然她好，即是很简单，但是其实就是正正我觉得她最特别的地方。 嗯， 想她对自己多些信心，还有 对各方面工作都好多些信心。 嗯，那你对她有没有信心呢？你要给她多些信心，如果你这样说。 哦，当然有啦，我对佢系有百分百嘅信心啦。 嗯， 同埋想点唱一首邱振哲嘅《太阳》俾佢听。 嗯 嗯， 嗯，有冇象征意义噶？ 意义就系我想喺身边个嘅意义就好似一个太阳咁样，可以无时无刻都俾你温暖啦。 嗯，你咪本身都系一个好暖嘅男生咧咁。 咁要问下李小姐，李小姐先知嘅啫。 咁、我哋希望下次你叫李小姐打电话嚟，下次要问翻佢哋，想回应翻到底你觉得我暖唔暖咧？咁样，或者你下次执个电话俾佢咯。 都好啊。 嗯，系啦。有冇啲说话想透过大气电波同佢讲啊？好难得呢个机会。 想同李小姐讲。佢系一分钟最爱。 嗯，好啦，多谢晒你电话，咁希望你哋可以幸福快乐咁样啦。如果你第时有啲乜嘢 update 啊，或者有啲咩进展嘅时候，打电话嚟再同我哋分享啦。 好啊，唔该晒你。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拜拜。 拜拜。 担忧通通放下，爸爸开心笑吧。今天终止昨日年少出嫁，爸爸不必顾虑，和我变生傻，永永远远居我生活。悉心教导，全记清楚。从今有他庆着我躺，时时照顾紧骨壮，肩并肩振力向外讲。Yeah， 无人需要来比较，谁宠我多，为祈求亲友人知道。亲身建立愉快的家，温馨欢欣看着来探你的他，笑笑笑笑应该快一家。

曾几何时，厕所的背后蕴藏住极大商机，商人更加真的会视粪土如钱财。 我哋成日讲嘅 U 型隔气，原来英国人在18世纪已经将这个原理用在马桶度噶啦。 在印度要娶老婆，先要的条件不是家财万贯，而是屋企有厕所。 全球各地的厕所革命怎样造福世人？ 电视节目《地球是圆的》， 今日下午五点半，港台电视31。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时间嚟到早上嘅7:08，收听紧第二小时嘅 Beautiful Sunday， 听紧嘅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啊！早晨啊，格先生，什么巴基？ 什么巴基格 Barbie？ 什么巴基 Hong Kong？ 什么巴基德曼德曼？ 嗯，第二个钟头咧，除咗有我林慧 Barbie 之外咧，亦都有格先生啦，所以我哋咧亦都同大家讲一声，什么巴基？ 什么巴基？ 嗯，喂，我想话咧，今朝早你翻嚟嘅时候有冇落雨啊，先生？ 冇，我觉得个天个 skyline 系几靓嘅，同埋睇。啲風景係好清嘅，今朝。 嗱，我自己最近咧就嚴重唔夠瞓啦，但係朝頭早咧翻工嘅時候咧，好慶幸咧都見到呢一日出係好靚喎。我今朝早其實差唔多想影嘅啦，已經，但係咧因為咧一想影嘅時候咧架車就開啦，跟住就影唔切啦咁樣咯。因為我自己即係屋企附近咧搭車嘅車程係會經過呢個河邊嘅，咁河邊咧其實睇日出都好靚，因為可能咧相對地睇到嗰啲嘅山嘅位置咧，因為夠遠嘅關係咧，就會睇到嗰、那個即係旭日初升。嘅景象啦，哇！即刻觉得充满住希望，同埋好多正能量，希望都可以带到俾大家啦。 系，同埋有时咯，有时搭车嘅时候咧，觉得咧系留意翻啲隔篱左右同埋啲风景啊。我觉得，因为有时咧系中意揸住电话咧，就开始咧复 message 啊，或者睇电话嗰啲咧，但系就唔好啦，唔好嘥啲风景。我觉得望一望先，因为海望好远好靓，望完啦，经过啦，入翻啲冇风景啲地方咧先。望手機啦， 我都覺得咧，可能真係最近咧都多時間對住啲屏幕啦，所以我自己咧搭車嘅時候咧都有少少容易暈車浪。我試過有幾日真係咧放工收工嘅時候咧搭車翻屋企係想嘔咯，所以咧我自己就記得自己屋企人咧會教我啦，就係話當你搭車或者搭長途車嘅時候咧，如果你尤其是係搭一啲可能好密閉空間嘅車咧，可能唔係成日望到出邊有風景嘅話咧，就記住，如果一可以望到窗外嘅風景咧，就望下天，即係望遠嘢，盡量將個視覺嘅距離拉遠啦。或者望下树木，因为绿色又可以令到自己对眼睛咧舒缓下、放松下，咁就可能会舒服啲咯。 但系格 Barry 会唔会晕车浪嘅？ 我会啊，平时唔会，平时唔会， 因为我系会嘅。 哎哟， 所以我睇电话咧系要睇翻我嗰程路咧系直。咁我就夠膽啦。如果唔係咧，我唔會望電話嘅，我聽嘅啫。因為如果唔係咧，好大劑嘅，你唔想知道會你會知道發生咩事。 你咪帶定幾個袋嘅身 啊？因為咧我哋屋企咧係有幾個人係暈車浪嘅，同埋我呢個暈車浪咧好唔好彩咁樣係遺傳咗俾我個小朋友嘅。 哦， 係啦。但係咧，我先生嗰度咧係冇人暈車浪。 咁係咪可以照顧你哋咯？ 係當然會啦。所以咧，我係唔會人哋話先生，我哋去邊度邊度啊，遊船河嗰啲咧。系唔会去嘅，因为我觉得人哋会好 enjoy， 但系我 系 嗰度， 你就喺侧边呕紧系嘛？ 系我唔掂啊，直情，所以我唔会上船嘅。Thank you，thank you。 不过其实咧，即系呢一种天气咧，可能都会好多人想选择一啲户外、室外嘅活动啦。咁大家亦都要即系注意一下今日嘅天气咧，因为大致天晴之余咧，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嘅。日间酷热啦，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而新界再高多1-2度啊。咁我觉得哇，喺今日咁嘅天气出没咧，应该相当之勇敢，即系户外。 外活动咧，我通常见到三字头，我已经好却步噶啦。嗱，现时三字喺呢个钟数啦，7:11嘅时候咧，室外的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84%。不过虽然二字头嘅气温啊，但系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咯。 Ya, sekarang ini peringatan cuaca sangat panas ya sedang berlaku karena hari ini memang panas banget. Sekarang saja sudah 27 derajat Celcius, nanti paling tinggi bisa mencapai 33 derajat Celcius. Jadi hati-hati deh. 我觉得出街咧，格拉维咧都真系不妨带樽水出去啊。 系啊， 因为咧我琴日都系行一转啦，通常都系唔会带水，好快翻屋企嘅。 嗯， 但系咧未翻到屋企嘅时候，我觉得系今日应该带樽水。 你有冇夏天嘅时候咧，都将一樽细细樽嘅水咧摆喺自己手袋里面咧？ 我就冇嘅，因为我觉得系呢一个一点去到嗰点咧，就应该 OK 嘅，够嘅，唔需要带水。但我觉得而家需要。 我都觉得最近咧，即系尤其是呢一种嘅天气咧，酷热天气警告咧，我成日都觉得咧，哇！真系如果你尤其是落雨之前咧，嗰种危局咧，真系好容易会令人中暑啦、头痛啦或者头晕嘅，甚至乎会有啲心口翳闷啊、好唔舒服嘅即系症状咯。咁所以若然你都觉得自己系属于高危一族嘅话咧，就真系要小心啦。嗱，我以前曾经试过中过暑嘅，咁但系咧，我中完暑之后咧，系有好长时间嘅一个后遗症啦，就系当我每一次去到一啲好焗嘅地方，例如咩咧，屋企可能咧就闩埋个门开抽湿机抽湿嗰间房啊，咁啊又干又焗嘅，我入到去我就好头痛噶啦，又或者咧可能长时间喺一啲咧冇乜叫做冇乜阳光嘅空间啦，或者好焗嘅房啦，我都会觉得好辛苦咯，即系我跟住就有去睇翻啲医生啦，咁医生话喂原来咧你中过暑嘅话咧，可能咧身体入边有啲暑气未清，即系当其时睇呢个中医啦，就话可能都有啲暑气未清咧，咁可能你一去到一啲焗嘅地方，或者去到啲热嘅地方咧，就好容易会谷翻你个身体入边嗰啲咁样嘅未消晒嘅暑气出嚟咧，就会令到自己有呢啲症状啦，咁样。 哦， 系啊，不过我呢个系我自己个人嘅经验同埋我自己体质系咁啦，又未必个个系一样嘅。 系，同埋而家我觉得因为戴住口罩咧，有时就唔想饮水。同埋变咗真系饮水，真系冇饮得咁多咁。 系啊系啊， 所以就真系要谂谂佢啦，点样？ 系啊，所以炎炎夏日嘅时候咧，如果你都有一啲嘅活动，或者系如果真系要出去室外做运动咁辛苦一身汗嘅话咧，记得饮多啲水，同埋咧都唔好太长时间咧处于一个太晒嘅环境之中啊！间唔中都去翻啲瓦遮头度避一避，或者都系戴遮或者戴帽咧，可能遮遮假假就会好少少咯。 星光撩转姿态，若愿你一刹，我是最向往。始终不可讲得出答案，谁当我肤浅，只想找答案。你话我亦讲是风与狂，要去较劲是错，也算太鲁莽。Call it like I'm with nobody, take a shot, gotta go in a hurry. Everybody's telling me everything is like a game, just a fame, know your aim. 讲而讲太多，怎会开解？你靠比太多，走到很歪。What you want? What's the point? I was stuck, there's no way to go. Now、nah, I'm about to show you how I roll, yeah. Hey, 走到天荒地老，已未闯过秘境。只要赚到些本领，只听内里的反应。不要心慌，我决意万事一探究竟，不再为了争胜。Yeah, I'm about to go. 就砸烂世间，一千亿个奖杯，就用力转身，心不取势应灰。无耐性，一再争到需要几次机会，幼稚的我都有只有失陪，比较只有跟我比。我的答案你会 ，I'm a king come， 再壮大，再壮大 ，I'm a king come， 没胜败，没胜败 ，I'm a king come， 可以一个攀上天涯，可以有我的安排，没胜败，再壮大 ，I'm a king come， all hands on deck。Never ever ever look back, like, nah, never going just a backtrack. Ay, I've got myself to break like. 我自我在马上风雨，那我更勇猛，我在哪去攻？ Nobody can tell me what I gotta do. Now it's time to let it all go, go, go, go. 你我各有各好，怎么怎么比？偏偏最要紧，通通上不起。找找有私心机，只想生因我死因我不退避。讲而讲太多，怎会开解？比较比太多，走到很歪。What you want? What's the point? I was stuck, that's the way to go. Now I've gotta show you how I roll. Yeah. Hey, 等到天荒地暂，竭力闯过秘境，只要赚到些本领，只听内里的反应。不要心慌，无条件放肆一探究竟，不再为了真正。 Yeah, I'm about to go。 走大浪，世间一千亿个奖杯，就用力专心，心不想再掩灰。无耐性，一再争斗，需要激战机会。有钱的我都也只有失陪，比较只有一个美。 叫你答复你故意。 I'm a King Kong， 写几百种数字，所有比对色暗示，写我一个的故事，听我心里的意志。俗世之旅，各自寻觅意义。Yeah， 踏破所有谋论跟讽刺，就砸烂世间一千亿个奖杯。就用力转身，心不相信掩灰。没耐性，一再争斗，需要激战机会。要钱的我都有，只有失陪。比较只有一个美。 终于打破美句。 I'm a king kong， 再壮大，再壮大。I'm a king kong， 没胜败，没胜败。I'm a king kong， 可以一个抛在天涯，可以打破天安排。胜败，再壮大。 I'm a King Kong。 Beautiful Sunday， 格芭比，格先生。 其实我咧成日有个错觉，觉得咧，因为印尼咧嗰个温度啦，或者系成个感觉咧，好似系热过香港啦。我成日都有呢个感觉啦。所以咧，印尼姐姐会唔会喺中暑方面咧系耐热过我哋本地人嘅咧？ 我觉得如果系啲印尼人咧系冇咁怕热嘅，但系如果系话印尼人忍得到嘅话咧，可能佢系如果热咧系开风扇 O K。唔係下下都要開冷氣，但係都怕熱噶，格巴比。 嗯，都會怕熱嘅，都會辛苦嘅，同埋都會中暑嘅。 當然會啦。 係啊，所以如果即係工作嘅時候咧，特別可能係買餸啊、大袋細袋啊、一包二包嘅時候咧，都真係可能咧需要自己帶啲水去飲下啦，同埋真係可能咧都未必有手擔遮，但係都起碼戴翻頂帽遮遮會好啲咯。 同埋分分鐘，如果喺印尼嗰度咧，就係有啲陰嗰啲地方多啲啦，同埋因為啲冇咁多高樓大厦，所以冇咁危局。同埋，如果系真系啲地方咧，度度都系开冷气嘅话咧，你喺出边嘅时候咧，啲冷气喷出嚟嗰啲热气咧，令到你更加焗、更加热噶嘛。印尼嗰啲地方比较大嘅，所以系印尼有冇人中暑咧？我觉得一定有啦，但系就唔会好似呢一度咁样咯。同埋印尼嗰啲中暑呢句嘢咧，都唔系好平常听到嘅。是没有说特别成日都会听说、今天很热啊，我们、小心啦，会中暑是很少。所以我记得有一年在香港的时候呢，是很多印尼人呢、印尼姐姐呢就去了一个 event 就中暑。咁就英文就说是中暑是 heat stroke 嘛。 对对 对。咁啲人嗰阵时呢就说哎呀他们中风啊，他们中风啊，因为个 stroke 字嘛。哦、 其实就 不 是中风，是中暑，中暑啫咁样。咁所以呢即大家知道咗啦，好多时印尼姐姐呢学中文嘅时候都系咁。heat stroke 中暑其实是中暑并不是中风，如果话俾人听中风咧，就吓亲人，好担心，好惊噶啦。 师培私家星期天。 早晨啊，今集的嘉宾有来自印尼，而家做紧资产管理行业的 Chelsea。Hello Chelsea。 Hello semuanya, nama saya Chelsea. Saya baru lulus dari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ahun lalu, ambil jurusan Finance in Asset Management and Private Banking. Lalu setelah lulus, kebetulan saya kerja di industri asset management. Dan di waktu senggang saya sering ketemu teman dan juga explore Hong Kong dalam makanan atau tempat-tempat baru yang baru buka。 Chelsea 刚刚提到他去年呢啱啱在香港大学毕业，他是主修资产管理及私人银行。毕业之后他现在呢就是从事紧资产管理的行业，而他在休息的时间他都很喜欢周围去认识一下朋友，去探索一下香港有什么好东西吃，有什么新的地方。哇，你读这科很特别、哦、之前好像很少听到有人读。为什么你会揀读这科呢？ Sebenarnya awalnya pasDaftar cuma pengen kuliah finance. Terus ada pilihannya accounting finance, economic finance, atau finance in asset management and private banking. Terus kayak ngeliat ini kayak menarik juga. Jadi ya udah akhirnya apply ini. Tapi aku nggak tahu kalau ini tuh jurusan yang kayak baru ditawarin di tahun pas saya masuk ini. Terus ternyata pas sudah tahu ya namanya juga pengen coba ya nggak apa-apa coba aja masuk. Terus yang nggak ada penyesalan sih, kayak perbedaan terbesar tuh bisa ketemu pekerja eksekutif-eksekutif yang ada, jadi bisa ketemu CEO, bisa ketemu mentor yang baik supaya bisa berkembang di industri ini. Chelsea 话其实咧，佢啱啱报读嘅时候就已经好想读金融噶啦，不过之后先发现啊，其实金融都有好多唔同嘅选择噶、哦，例如系会计金融、经济金融，仲有资产管理及私人银行金融。啊，咁呢一科佢觉得几得意，咁所以就申请咗啦。而呢一科亦都系一科新嘅学科啦。咁我最初睇到呢个名嘅时候就已经好想试噶啦。咦，点知真系成功入到呢科，咁所以佢系非常之开心噶。而佢觉得咧，同其他科目最唔同嘅地方啦，就系呢一科或者呢一行系可以遇到高级嘅管理层高层，例如系遇到 CEO， 亦都可以喺呢一个科目里边遇到非常之好好嘅导师。当然其他科目咧亦都有非常之好嘅导师啦，但系佢自己咧就好中意自己嘅老师啦。咁听落去，你喺香港嘅生活都几开心、哦，尤其是系做金融同埋做资产管理你呢个范畴，我相信咧好多人都觉得应该系好多姿多彩，好五光十色，非常精彩噶噃。你自己认唔认同咧 ？Sebenarnya nggak se-fancy itu juga sih, lebih ke yang saya sukain dari industri ini tuh industrinya sangat berkembang sangat pesat. Jadi kayak saya merasa dengan saya bekerja di asset management ini tuh kayak bisa mengikuti perkembangan yang ada di market sekarang. Nah untuk kerjanya sendiri work-life balance gak sampai parah banget sih, paling masih kayak kerja seperti biasanya kayak jam 8 sampai jam 7 atau jam 9 sampai jam 7 tergantung sibuk atau enggaknya. Dan semua orang baik banget sih, jadi bisa benar-benar mau ngebantu kita buat maju terus dan belajar terus。 Chelsea 话其实咧呢一行又冇其他人谂得咁多姿多彩咁缤纷嘅，佢话佢中意呢一行嘅原因系因为呢一行发展得好快，同时间佢觉得做资产管理可以令佢感觉上可以跟得上市场嘅发展，而佢话呢一份嘅工作咧喺工作同埋生活之间嘅平衡咧又唔会去到太差嘅，至少佢都系好似平时翻工咁，例如系朝八晚七或者朝九晚七呢啲都取决于佢哋嗰阵时忙唔忙嘅。佢话呢一度每一个同事都非常之好，佢哋好肯帮佢，同时间佢哋都一齐进步，一齐学习。咁就好啦。咁我都知道有时做金融都几大压力㗎喎，你自己又觉得系唔系呢？如果真係有嘅话，平时你系点样排解压力㗎？ Untuk pressure sih pasti ada, tekanan tuh gak mungkin hilang dari manapun. Dan itu sih lebih balik ke diri kita sendiri, gimana cara kita bisa manage pressure-nya. Nah untuk saya sendiri, kebetulan saya punya teman-teman dari Indonesia yang kerja di Hong Kong. Nah kita lebih sering curhat kayak gimana kita kerja, terus ada masalah apa. Jadi itu cara saya merasa kayak pressure-nya sangat terkurangkan sih. Charles 話其實壓力喺邊度都有㗎啦，好多時咧真係要取決於自己點樣去管理佢哋嘅壓力。對於 Charles 嚟講，佢話咧佢好中意同朋友傾訴，佢咁啱就有一個嚟自印尼嘅朋友喺香港做緊嘢，佢哋成日都會傾下偈，會講下佢嘅工作方式，遇到啲咩問題。其實咁樣都令佢大大減低咗自己嘅壓力。嗯，非常之認同啊！我都好鍾意用呢一个方法，透过同朋友分享，我哋可能呢会对于某一啲解决唔到嘅事情有一啲新嘅睇法，甚至係抒发过后可能未必有新嘅解决方法，但係个人都舒服咗啊。或者唔鍾意傾偈嘅话，我自己觉得做运动都係一个非常之好嘅方法。今集多谢晒 Charles 嘅分享，下集不如同我哋分享一下你喺资产管理上面嘅一啲睇法啦。今集多谢晒 Charles,Thank you!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挪威安全部门将首都奥斯陆一间同性恋酒吧附近造成两死二十一伤的枪击案定性为伊斯兰恐怖主义行为，并将安全威胁的级别提升至最高。警方当场拘捕一名怀疑涉案男子，他是42岁的伊朗裔挪威人，有暴力和恐吓的刑事案底，亦都有精神病记录，自2015年起已经被安全部门注意。星期六下午原定举行的同性恋游行活动取消，但有几千人自发聚集游行以示团结，不少人在案发地点附近摆放彩虹旗和鲜花致意。 法国总统马克龙话对总理博尔内的能力有信心，又话已经指示博尔内同国会内各政党展开新一轮磋商，争取在下个月初组成行动政府。马克龙接受法新社访问的时候话，已经要求博尔内同各政党就一些议题展开磋商，包括会否加入政府、对政府不信任投票的取态，以及对明年国家预算案的投票立场等。马克龙又说，他出席原七国集团和北约峰会回国之后，博尔内将会向他提交法国未来几个月以至几年的发展蓝图。马克龙领导的中间派联盟在国民议会的选举中失去过半数的优势，正是寻求方法打破政治僵局。阿富汗日前发生20年来最严重地震，造成至少1500多人死亡，2000多人受伤，中国将会在星期一运送首批救援物资。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地震发生之后，中国政府决定向阿富汗提供5000万元人民币的紧急人道援助，包括帐篷、毛巾被、折叠床等的物资。首批计划星期一用包机启运。下一步，中方将会与阿富汗临时政府密切协调，确保救灾物资第一时间送到灾民手中，帮助当地人民渡过难关。警方昨晚突击搜查观塘多间派对房间，发现成业家一个派对房间怀疑违规营业，21岁女负责人涉嫌违反防疫规例被捕，正被扣留调查。另外那间派对房间内的十女九男，年龄介乎19至32岁，亦都因为未有扫描安心出行二维码，涉嫌违反防疫规例，被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最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但有一两阵骤雨。今个星期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疫情肆虐，大家做好本分打齐疫苗，就可以减少医护人员沉重的压力。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国剧830呈现《特战荣耀》，杨洋、李一桐领衔主演， 讲述现破恶，从一名单兵素质突出，却与集体格格不入的兵王，在严酷环境和艰巨任务的捶打之下，逐渐融入群体，最终成长为优秀武警特战队员的热血军旅故事。 国剧830《特战荣耀》，6月30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一起来 Agent Kitty， 上个星期我哋去咗乐富嘅九龙仔山，咁唔知今个星期我哋又去边度呢？ Agent Stephen， 迷面已经放咗上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想同我哋一起玩就快啲喺个 post 度留言啦，估下我哋去咗边？ 明白晒，我会叫大家记得 CLS 噶啦，即系留言、俾赞同埋分享，咁咪抵。 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10至12点，Stephen、崔杰同主持嘅《新生活》。 三个星期日晚，2000靓歌再重聚。Albert O 欧瑞强同曾路德将会一齐现场演绎经典靓歌。 谁令我能情深一片？ 我是 Albert O 欧瑞强，嚟紧星期日晚9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2000靓歌再重聚》，约定你啦。 靓歌再重聚。 全新歌曲《列强放送》，全港独家特别嘉宾川口百合子。 川口ゆりなです。今皆さんが聞いているのは桜瓶の番組です。今週の日曜日、日本ホイフ川口ゆりなスペシャルで会いましょう。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下午4至5，《天空海阔白猿号》新作品系列川口百合子音乐集。 祝香乒乓回归祖国25周年， 新频道、 新节目、 创新片。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即将在7月1日落户香港。 信号测试期间，推介大家在 FM102.8 收听 广播剧《香港兄弟》，以真人真事展现香港百姓同国家密不可分的情谊， 共同细味每段努力向上、奋力前进的香港故事。 6月27至29日晚上8点，大湾区之声精彩呈现 《香港兄弟》， 港台网页及手机应用程式同步直播。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早上时间来到7点39分，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Beautiful Sunday， 剩下最后一节的节目了。十万巴结格先生， 十万巴结格 Barbie， 跟大家看看今日本港地区的天气预测是这样的。今日大致天晴，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而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的。吹着和缓的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但是有一两阵骤雨。本周中后期咧骤雨会逐渐增多嘅。现时室外录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属于1至2低水平嘅。仲要提一提你咧，就系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 Sekarang temperatur 28 derajat Celsius, humiditas udara 80%, kualitas udara lumayan, dan juga sekarang ada peringatan waspada panas, cuaca panas. Dan hari ini juga cerah, tapi ada 1-2 kali hujan, dan di pertengahan hari akan sangat-sangat panas. Dan di perkotaan paling tinggi bisa mencapai 33 derajat Celsius, dan di daerah New Territories bisa lebih tinggi 1-2 derajat lagi, juga berangin. Sedangkan ke depan 1-2 hari juga tetap cerah dan terik dan panas, dan ada 1-2 kali hujan. Sedangkan di pertengahan minggu ke belakangnya itu curah hujan akan bertambah. Lelaki banyak juga takjujur bila sakit hati wanita bisanya nangis sudah ku bilang jangan terlalu cinta kalau patah hati siapa mau nolong seperti langit dan matahari tak bersatu lagi hey ladies jangan mau dibilang lemah kita juga bisa menipu dan mendua kan bila wanita sudah beraksi dunia hancur hey ladies sekarang cinta pakai otak jangan mau rugi hati juga rugi Ini termasuk, ini juga. Aduh, gejala nenek kok banyak yang termasuk ya? Aku curiga nenek mengalami sarkopenia. Artikel ini membuat daftar gejala sarkopenia, yaitu kecepatan berjalan lambat, otot lemah, lekas capek, gangguan pergerakan, berat badan berkurang, dan lain-lain. Yang nenek alamin cocok dengan yang tertulis. Sepertinya nenek terkena sarkopenia. Dan baru aku cek. Sarkopenia adalah hilangnya massa kekuatan otot secara perlahan-lahan yang berdampak buruk pada kehidupan pasien. Dan pada kemampuan untuk menjaga diri, bisa menambah resiko jatuh dan menurunkan kualitas hidup. Banyak penyebab hilangnya otot lengan dan tungkai, kurang olahraga, pola makan tak seimbang, kurang asupan protein, nilai kalori, dan vitamin D dapat mengakibatkannya. Bisa juga karena komplikasi yang berhubungan dengan kanker, masalah ginjal, atau demensia. Merokok dan konsumsi alkohol juga dapat menyebabkan sarkopenia. Maka, sarkopenia dapat dihindari dengan kebiasaan seperti pola makan sehat, olahraga teratur, dan menjauhi rokok dan alkohol. Nenek juga sebaiknya dibawa ke pusat kesehatan distrik atau district health center untuk penilaian kesehatan gratis. Ahli di sana akan menjawab pertanyaan. Mari mulai hidup sehat bersama district health center. 二台话你知，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唔收线系咪可以唔分手啊？ 愿我没说话，仍然有对话，就算有指责。多少仍牵挂，电话通了，却无言以对吗？连分手都这么有默契了吗？没有人说话，宁静里结疤，受伤的刺痛仍残存着温暖吧。谁亦不想收拾，仍结恨。 三分零钟的歌入面，阿 Fred 话系保持住一个矛盾挣扎的状态嘅，因为系写紧一对即将分手的情侣最后一通的电话，彼此心里面都知道，只要其中一个收线，关系就会完结。 默然挨下去，有谁好过？ 作曲张子枫、卢永林，填词小优，编曲 Nick Wong， 监制张子枫、何君源。上榜三个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一位。张子枫保持通话 ，Don't Hang Up。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嗱，头先格先生，我哋就讲咗咧，话小朋友咧晕车浪咧，或者喺大人晕车浪嘅时候会点处理啦？我记得咧，我细个嘅时候咧，我有个亲戚咧系经常搭车嘅时候咧都会晕车浪嘅。讲紧嗰个咧系我表妹啊，因为咧佢成日都要搭长途车嘅，即系喺九龙咧就翻去新界一啲比较偏远嘅地方啦。咁嗰个巴士我谂差唔多行行地都熬差唔多成个钟头。你知以前啲热狗巴士咧冇冷气咧又好辛苦啦。咁小朋友嘅高度可能咧嗰个重心又会低啲咧。咁有时咧真系坐喺嗰啲又热又焗又翳闷又唔系好通风嘅时候咧，嗰啲地方咧就会令到佢咧就好容易晕车浪。然之后咧次搭长途车咧，真系要预备几个呕吐袋哦。 哦，但我细个嘅时候，我记得啦，爸爸，我最觉得最辛苦嘅咧，如果系有啲车咧开行个冷气，但系里面佢要去加咗啲空气清新嗰啲、 嗯， 我觉得我索咗味，我仲更加晕、 我都系，我都好唔中意呢一种感觉嘅， 系啦。 我觉得而家啲香薰系好彩，比以前系好闻咗少少嘅。咁所以即系，就算有时真系有啲空气清新嘅作用啊，或者要辟味嘅话咧，就好过好似即系好似好过细个嘅时候闻嗰啲咧，哇，好浓烈嘅味道啦，同埋好近啊，因为。系啦，车厢细，但系咧，有一啲交通工具可能个车笼又细啦，咁佢可能摆嗰、那个清新剂嘅位置就比较贴近个乘客嘅鼻啦，咁于是乎就都会闻得哇太清楚就唔得啦咁样。 再加埋咧地方细啦，个车里面你讲用新车有新车嗰阵好浓嗰个味啊嘛、 嗯， 再加个清新嗰啲咧，我真系即刻嚟啊！ 嗯，即系就会咁样噶嘛， 就系咁样啦。咁、另外咧啲价格有啲都话咧系咁，因为咧有啲系。通常搭巴士嗰啲咧，印尼啲巴士咧以前咧系冇冷气嘅，系开窗嘅，佢系俾你开窗嘅，咁就惯咗，有啲风吹咧就 OK 啲、 啊， 但系一 一冇风吹咧就 冇风嘅咧，冷气咧就开始晕车浪啦、 喂，但我又真系想问一样嘢，点解会突然之间讲起呢个话题咧？嗱，我哋咧即系平时传统咧，细个都会有一啲嘅智慧咧，就屋企人就会讲啦，搽可能某一啲油啦，比较有阵味嗰啲油啦，即系通常都系比较浓烈啲嘅嗰阵味咧，就好似可以令到你晕车浪，譬如头痛啊或者呕嗰啲地方咧，就可能会舒服啲啦。咁我妈咧以前好中意查肚啦，或者胃嗰个位置啦。如果晕车浪，可能查颈啊，或者喉咙前面嗰啲位置，同埋或者心口嗰啲位置啦。头痛就即系查头两边咁样啦。咁好啦，印尼嘅油又可唔可以攞嚟止晕车浪呢个作用嘅咧？ 有啊 ，Gary 系有噶，都系会咁样查噶。你会见到咧，个系巴士，因为我以前系读。中學嘅時候咧，係要搭公共巴士嘅，咁、咧你會見到咧啲人咧一支兩支咁樣係開始捽㗎啦。 我好中意印尼油嗰啲味，我想講其實 開始捽㗎啦。同埋呢啲油咧，如果香港咧，你會見到咧係比較長輩嗰啲人會用，印尼嗰啲係乜嘢年齡層都有啊，細路仔都會袋住一支咧。如果真係想運嘅時候或者乜嘢係會拎出嚟用嘅。 嗯，格先生呢啲係叫咩油嘅味咧？ 面一硬烟真系风油咯，佢哋话 哦，系啊，所以我就觉得呢一种油系好好嘅。有时咧，我记得细个嘅时候咧，我个女咧出世冇耐咧，啲 B B 咪好多风嘅，或者惊住个肚仔唔舒服嘅。咁我都记得啦，格先生就提供咗好多呢啲咁嘅油咧，就俾佢搽个肚墩啦。咁然后咧就真系好舒服，瞓得好暖啊。咁一个人成个人个身暖晒咧就好舒服嘅。 系噶，印尼就系有呢样嘢嘅。但系咧，我之前有听过一个故事咧，系有个价格咧，佢就系搵到份新工嘅。咁嗰份工咧系要住个地方咧系比较近山。 顶嗰度 嘅系上啲嘅，咁佢自己就做咗，因为系佢话系好好嘅份工，佢系好中意份工嘅。个屋企嗰啲万字间嗰啲人都对好好，都系好中意嘅。 系 得一样嘢佢顶唔顺啫， 系就系嗰程车啦。 嗰程车因为 一听到已经谂紧惨啦惨啦，咁样搭，因为我自己咧搭嗰啲车咧。我都想嘔啊！我自己一个去山顶嗰条路啦，一个就系去赤柱嗰条路咧。哇！我都顶唔顺啊，九曲十三弯咧，每一次搭都好想嘔嘅。我自己系咁样啦吓。咁有啲人可能觉得唔怕嘅，或者可能够瞓啲啦，精神啲嘅时候就 OK 咯。咁我自己呢两个系真系好大件事啊！每一次咧搭亲咧，我都哇到尾啊，救命啊咁样咯，好辛苦啊！我觉得 佢系忍嘅，因为佢觉得嗰份工系好好，同埋佢成屋中意嘅。佢直情系忍到大概几乎六个月啦。 但佢都忍咗六个月、啊， 佢真系顶唔顺啊！ 但系我想问佢，日日都呕啊，搭车搭到 佢直情系话佢星期日要放假，佢都唔想落嚟啊！ 唔係行落嚟噶嘛， 就係嗰度話你有冇咩咩辦法？冇啊，佢嗰啲就係太上啦。 哦、oh, ，OK， 即係真即係你必定要有交通工具先至落得翻嚟啊嘛。 跟住話每次我落我又想嘔，每次我上我都想嘔，係、嗯、好痛苦。我都明白，我哋聽到我哋覺得都明白明白。明白曬，咁就佢真係佢自己就話佢冇辦法繼續做落去咯。 嗯，即係冇辦法啦，即係嗰、那個嗰份工都嚇冇辦法能夠打得落去啦。咁所以就真係，唉，即係好多嘢要協調咯。所以一份工適唔適合咧，除咗話即係個僱主好唔好之外咧，有時真係個工作環境同個地理位置都相當之重要啊。 Was it honestly the best? Cause I just wanna see the next 부지런히 지나온 어제들이 속였던 아름답게 Yeah, the past was honestly the best But my best is what comes next I'm not playing now for sure 그날을 향해 숨이 벅차게 You and I best moment is yet to come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听过呢一首作品系 BTS 嘅 Yet to Come The Most Beautiful Moment。 冇错啦，咁啊跟住咧就要讲一个都几重要嘅信息俾大家听啦。咁因为咧最近咧就系关于嗰个疫情升温嘅问题啦。过去七日咧一共有83间嘅学校咧就系出现咗两个或者以上嘅学生或者教职员咧呈呢个阳性嘅呢个样本啊。咁所以咧就知道咧儿童感染呢一个嘅 Omicron BA.2 之后咧死亡同埋重症嘅比例咧系比流感高嘅。咁所以咧亦都会令到小朋友系出现咗好多神经系统嘅并发症啦，包括咗抽筋、癫痫同埋呢个急性坏死嘅脑炎嘅。咁所以咧有见及此咧，就即系希望咧呼吁翻家长咧就尽快安排小朋友去打针啦。咁如果关于疫苗嘅资讯同埋预约嘅话咧，就可以上到去www.covidvaccine.gov.hk 3 www.covidvaccine.gov.hk 咁咧就可以预约翻打针啦。咁小朋友其实打咗针咧，即系对于佢自己嚟讲啦，同埋对于屋企人咧都系一个保障嚟嘅。咁所以咧，即系尽快咧，希望可以安排咧，俾佢哋接种咗个疫苗嘅时候咧，就可以大家都健康啲，亦都大家可以安心啲咯。 Berhubung sekarang kan untuk anak-anak di sekolah-sekolah juga ada yang memang mendapatkan kasus-kasus COVID di sana ya. Jadi dihimbau untuk anak-anak yang mendapatkan vaksin COVID ini yang belum vaksin itu boleh dilakukan. Dan juga karena juga varian BA2 dari Omicron ini emang juga akan kena ya kalau seandainya ke orang-orang yang memang mendapatkannya, dan juga bisa ada juga misalnya gejala kejang-kejang dan lain-lain, maka itu lebih baik kalau seandainya divaksin bila keadaan kesehatannya itu menunjang. Dan kalau ingin informasinya boleh pergi ke website www.covidvaccine.gov.hk untuk juga booking di sana, jadi boleh dilihat ya informasinya karena untuk melindungi diri dan sesama. 3 www.covidvaccine.gov.hk 咁啊，家长们咧都尽快帮小朋友预约接种，咁啊希望可以同心抗疫咧，一齐快啲战胜呢个新冠病毒啦。下个星期日朝早6点到8点，继续有 Beautiful Sunday。格先生今日有冇啲咩好节目啊？ 有啊，出去啊，因为真系好天气嘅，但系真系担遮带水都 enjoy 我哋嘅 break。 系啦，冇错啦，记住今日咧都系大致天晴，但系有一两阵骤雨吓，所以咧即系都要记住咧，带埋个雨具啦。室外的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2%。再提一提你咧，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咧炎热天气，如果都安排咗户外活动嘅话咧，担遮、饮水、预防中暑，好好咁样享受假日啦。拜 拜。 Bye。It's Hollywood or Bishop's Gate, I'm coming to Late night talking.